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无极限地带，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Amika。 咁今日双 A 咧会同大家倾偈嘅，咁我请到我的好朋友阿 Shana。 Hello， 大家好。 系啦，我哋两个 A 今日个分享一个大家听到都已经觉得好兴奋嘅题目，就系、是、旅行啦。系、yeah！ 啦，今集嘅题目咧，我哋就叫我哋嘅主题就叫做旅行的意义啦。咁事先声明先，因为我哋可能太兴奋咧，呢、這个旅行嘅意义咧就会变成一个延续篇嘅。咁所以我哋唔知道今日我哋讲到边度噶。Anyway 啦，咁点解会我相信呢大部分嘅人呢都鍾意旅行嘅咩阿 Shana。 係 呀係呀，我简直係即係旅行同埋读书係我人生嘅最重要嘅一个目标嚟。咁但係但係即係我好想讲呢个旅即係你邀请我嚟讲呢个题目嘅时候我就都好开心嘅。但係同埋我知道你啱啱去咗一个旅行係一个好特别嘅旅行喎。 係呀、我自己啱啱就係去咗苏格兰嘅，就去咗半个月嘅时间，摩定半个月添其实。咁呢个我就叫佢做神圣之旅啦，但其实神圣之旅咧都有好多个唔同嘅名称嘅。咁因为有啲人叫朝圣之旅咧，有啲人叫深度旅游咧，有啲人叫国之旅游啦。但其实 anyway， 你哋唔好谂住我去神圣之旅咧，就可能系去呢个圣地三跪九叩，可能有啲人话要叩500定1000下，一路叩上个庙度。但其实我唔系嘅，我只系咧就系、是、跟随我一位老师啦，同其他世界各地嘅团友咧就去探访呢个苏格兰，去感受下呢、這个山川灵气啊，有好多唔同嘅能量啦，有好多唔同嘅体验啊。咁呢个系好开心嘅旅程。 系啊，我听到都好羡慕嘅，因为即系我虽然去过苏格兰好短嘅一个时间，但系苏格兰实在真系有好多嘅历史啦，同埋个地方系真系好特别嘅一个地方。 系啊，真系。咁因为其实我今我唔系第一次去类似嘅旅程嘅，咁但系今次嚟讲咧，系俾我一个全新唔同嘅体验啦，因为我转咗一个意识层面啊，转咗我个 focus 去咧，咁其实我发觉所有嘢咧都系一个大转变，所以今次嘅旅行咧系真系好开心，亦都好满足，即系去联系到自己嘅内心嘅同事啦，同埋所有团友咧，其实都好好玩啊，咁基本上咧就完全冇发生过嘅。可能以前大家都话我去旅行呢就唔鍾意边个唔鍾意边个，或者中间会有一啲唔开心嘅情况发生啦。但因为我转咗一个方向去出发个 focus 啊，咁其实最后得出嚟嘅结果呢亦都系好唔同，亦都引申咗呢点解我哋今日会讲呢个题目。因为其实个个都鍾意去旅行㗎啦，咁大家去旅行最基本就系諗到要逃离香港啦，咁其实系咪 或者逃离工作啦， 逃离工作啦，逃离身边嘅所有事啦。咁其实究竟除咗逃离啦，即系逃避啦，或者改变啦，休息啦，充电啦 ，relax 之外，其实旅行有好多更深层嘅意义呢。而今日呢我就觉得我要同阿 Shana 呢大家一起主持返呢个节目，系令到大家多咗唔同嘅观点同埋层面呢，令到你下一次嘅旅行呢你一定可以领会同埋感受同埋获益更加多啦。呢个就系我哋今次呢个旅行嘅意义，呢个节目嘅目的啦。 系啊系啊，我其实即系我认同你讲嘅，就系其实好多时旅行系你带住乜嘢嘅意识层面咧，你会有咩嘢嘅体验咯。系就系有多，因为我就比较中意一个人去背囊旅行咁样嘅，孭住个背囊周围走。咁其实我途中我会成日都遇到好多背囊客，就会觉得因为大家都要做足搜集功夫，就系话啊呢度要小心啲咩，小心啲咩。咁但系佢哋心理上已经预咗我一定会遇到呢啲唔好嘅嘢，唔好嘅嘢发生。咁佢哋好多时都会遇到呢啲情况。但系即系我都多谢有唔同嘅人嘅提点，咁我会系学习，系即系我要谂下啊，我要遇到好好嘅人，会遇到好好嘅事，我要有好好嘅体验。咁而好多时因为我有呢一个咁嘅意识，咁我亦都会有类似咁样嘅经验。 是啊，其实所以就是点解头先我分享过啦，大概咁讲，点解今次我呢个神圣之旅系好唔同呢，系因为我转咗个 focus， 个 focus 就系话 我唔会期望我呢个 trip 可以为我带来啲咩嘅，基本上我只係去全心去投入呢个旅程，去享受每一刻，亦都我冇担心过我嘅团友，因为我唔好可能识晒咁多个团友嘛，基本上其实冇得一两个我係识嘅，除咗我老师之外，咁 actually 有20几个唔同各地嘅世界各地嘅人，但我唔会期望佢哋有几咁麻烦啦，调返转我会抱住个目的，就係话我去享受同每个人嘅互动啦，同呢个当地山村灵气嘅交流啦，呢一样嘢亦都系我今次转咗个 focus 嘅目的咯，而且我完全冇去plan 或者计划个搜寻咗苏格兰任何嘅资料啊，佢基本上咧 咁似我嘅， 系啊，我就带住一个空壳咧就上路去旅行啦。我就知道一定会开心，一定会有一个新嘅体验。咁所以最后带出嚟嘅预期咧，就比我任何一个 trip 咧都系丰富嘅。咁所以其实系因为我哋嘅目的嘅改变咗，即系我哋个 focus 转咗咧，其实所有嘢都会唔同晒。因为其实之前吸引力法则或者其他唔同嘅集数，其实我哋一路带嚟个主题都好统一嘅。其实只要系你个心念系乜嘢咧，你就会吸引啲乜嘢嘢嘅外在环境喺我哋身上嘛。 系啊，同埋即系我会觉得神圣呢一个嘅体会，唔系单单讲紧你去紧一个好古老、好特别嘅一个神祇或者一个地方。其实你如果你对待嗰一个旅程本身已经系用一个好神圣嘅角度去睇，即系你觉得呢个系好特别嘅一个体验啦，一个缘分啦，然后里面有啲机缘可以令到你更加可以改进啊、进步啊、开心啊。你总之嗰样嘢里面系有一个有啲元素系令你更加增长嘅。咁其实已经系一个好好嘅开始咯。咁可能你里面遇到嘅每一个人都可能系教识你啲嘢，每一个经验都可能令到你去反思咗一啲嘢，学习到啲嘢，观察到啲嘢，甚至一啲嘅难关，可能令到你有发现原来自己有多啲嘅内在能力啊，同埋原来可能一啲嘅恐惧担心系未必系需要。需要咁俾咁多嘅力量佢， 系啊，呢个会系一个对自己一个礼物嚟噶，我觉得系呢个旅行，点样都系绝对系俾自己一个礼物。点解我哋成日都想跳出去呢、這个逃离啦，本土啦，即系香港啦，或者其他地方？咁其实能量上咧，我有少少解释嘅，咁可能大家都会有个认知咧，希望更加明白到旅行第一层意义咧，就系、是、其实我哋作为香港人啦，或者我哋生于斯长于斯咧，其实我哋都系连结咗香港呢一个能量地带啦，呢个龙脉啦，即系本土人啦，基本上就我哋有本土嘅 setting 啦，本土嘅能量，每日翻工啊或者翻学都有一个规划嘅。当我哋选择去旅行，跳出咗呢个地域上面嘅能量区域啦，咁我哋叫佢做集体意识啦。咁其实跳出咗呢一区嘅集体意识，去到另外一个国家，咁其实你系去咗另外一个集体意识，就系、是、作为一个探访。咁即系话能量上，其实我哋都系俾自己系做一个 reset 啊，做一个停一停。谂一谂先，咁可能就会喺呢个新嘅领域里面，你自然因为你第一你嘅能量同嗰边咧，其实完全唔系好熟嘅啫，大家都唔系好熟。咁都系通常一啲新事物嘅发现或者一啲转变咧，其实都系喺一啲唔系咁熟啊，好山宝嘅情况咧，其实会发生。咁所以其实点解我哋成日都会觉得去旅行哇好正好舒服，就算你唔使俾唔使带我去边嘅，你带我离开香港就得啦。咁其实背后咧系有呢个原因嘅。 系啊，我都会觉得系逃离，你都可以用另一个睇法，就系话一个抽离咯。你即系选择性咁样去俾自己一个空间，做一个调节，同埋去发现一啲新嘅观点与角度。咁即使我未开始好热衷去旅行嗰时之前，咁我都有啲体验，就话以前喺香港土生土长做嘢，就会觉得原来系即系超时工作啊，连续加班系一个正常嘅生活模式嚟噶。咁但系当我有机会即系离开香港去第二度生活咗一个好短嘅时间嗰时，我发现原来唔一定系咁样嘅，即系喺唔同嘅环境意识形态底下，个集体意识形态底下，原来即系大家对生活嗰个追求模式系有啲唔一样。咁嗰时就俾咗我个体验，就原来我可以选择去改变一个生活嘅模式。如果呢个生活模式唔可以 唔可以令到我觉得开心嘅，咁样咁我点样可以做一啲嘢令佢改变呢？ 系啊，有咩经验可以改变到我呢？其实系好紧要。头先我哋分享过啦。咁譬如你话我即系最近啦，我讲翻今次去苏格兰嘅体验啦，就系、是、第一就系我 set 我冇担心呢个旅行。第二就系话，我相信呢个旅行咧，每日都会咁开心。即系呢个我就 set 咗两个好紧要嘅目的落咗去啦。咁当我同宇宙讲我要开心同埋 enjoy 呢一段旅程嘅话，咁自自然然我就处于我会慢慢将自己调控到呢个情绪状态啦。咁而当我调控到呢个情绪状态嘅话，咁其实所有周围嘅实相啊，所有嘢其实都会根据我嘅 focus 去转变。咁又记住咯，一个人嘅力量咧系冇一群人嘅力量咁大。咁你谂下，我一团24个人，连埋老师啦、organizer、local guide，咁其实都20、30、20几、30个人。如果我哋30个人里边都 focus 住呢一 put 呢个 focus 喺我哋个 tour 度，咁你又试问我哋个团又点会唔开心？ 呢个真系一个好好嘅反思咯，系 系咪啊？ 系啊系啊，因为有时就系你一个人嘅改变已经造就咗好多周身边嘅人嘅改变。如果你一群人都愿意去做一个改变，其实你可以贡献嘅力量系好大。 系啊，所以你问我系咪癫嘅，我真系癫嘅喺个团度，我日日都笑嘅，系黐咗线，即系无厘头家都笑一餐嘅。但系总言之系好 high 嘅，唔知点解。 但我见你影啲相好靓 嘅，系好靓嘅，而系调翻转嗱，好搞笑嘅，其实。我哋发现呢，我哋系真系可以改变实相。例如一个例子就系话，有一日其实我哋要去行一个山嘅，好矮嘅一个山，半个钟度啦。但系其实咧，苏格兰你都知道，其实10分钟会落一次雨，跟住之后会好天，跟住10分钟之后又再落雨。其实系 non stop， 苏格兰嘅天气就会系咁样噶啦。咁点算呢？其实如果因为一落雨就上唔到山嘅啦，而嗰个山咧其实有一个泉水咧，就是、叫做永生之泉嘅，嗰个系一个圣地嚟噶。咁我都攞啲泉水翻嚟，咁系咁，我哋真系好想上嗰个山。樽 水有 冇？下次俾啲你啊。咁点咧？咁啱啱嗰日朝头早咧，先生咧就得到一个高另外一个带领啦，就知道收到个 message， 其实我哋可以改变天气。其实好得意啊！点为之改变天气呢？就是古代一路用呢个方法嘅。其实佢系每一个方位咧，其实代表一种系 element 嘅，即系风火水 系啦， 风火水土咁啦，一个元素啦。咁譬如话，我哋想带一啲阳光去我哋嘅一个当地啦，即刻，我哋只系我哋企埋一齐，即刻大家。做一个intention， set 咗个 intention，就系话我哋向呢个东方借翻一个火翻嚟，火就系太阳嘛，咁就借个火翻嚟。咁喺完成咗呢个仪式，呢个仪式其实只系几分钟，我哋只系面向东方咧，大家系希望个火咧向我哋呢边过嚟。咁咧喺5分钟之后，5分钟我真系冇讲大话。个天开始放晴，停雨，停雨啊，落紧雨啊，嗰朝仲系，咁系停雨，跟住放晴，成日都系咁好天。 喂，呢个真系好有用嘅 tips 嚟嘅。 系啊，即系佢东方就代表火啦，西方就代表水。咁譬如话你可能要落雨嘅，你咪调翻转向西方去请呢个雨或者宇宙大地啦、大地妈妈啦，其实即大家好简单啦，地球妈妈唔该 send 翻啲水过嚟，即系又调转一个方法。咁 day after 之后咧，我哋就成日都见到彩虹，基本上一日系最少见到2-3次彩虹。 我见你相里面个彩虹系特别大， 同埋 double 嘅 double rainbow 嚟嘅，特别光同埋特别低嘅。 系啊， 好多时个彩虹可能喺个天嗰度噶嘛，但系我哋个彩虹其实系贴住呢个其实上一集啦，养生命流动嗰个 cover 嗰个彩虹咧就系我影嘅，大家可以上去睇翻嗰个彩虹就系完全系贴海嘅一个彩虹嚟，系好 amazing 噶。即系你话我老公咧就话我喺度乱咁拗，佢话其实咧彩虹几时都会出现，但系即系时间性长啦，即系我会觉得系 呢个我绝对同意嘅，因为我都有啲类似咁样经验。 系你嘅经验系咩啊？ 好早即系都未系讲去旅行啦，我好早或者未接触呢个灵性修炼嘅过程之前，咁我有。 有个朋友喺英国结婚，咁佢嗰时系摆露天仪式嘅，咁就咁系有啲酒会咁样啦。咁但系嗰时天气报告就话嗰一区呢一个礼拜都会落晒大雨，咁佢梗系好唔开心啦，咁好担心啦。咁我又去唔到去佢参加佢婚礼，咁我觉得我唯一可以做就喺个心嗰度同佢做个祈祷啦，祝福。咁其实我系冇宗教信仰嘅，所以我系唔知道点样祈祷，即系冇一个特别嘅方法。但系只不过我系发自内心去祝福佢嗰日，佢嗰个天气会好好嘅。我想象佢天气好好，佢哋好开心嘅。咁跟住佢就后屘个婚礼过咗，佢就同我联络，佢就话吓唔知点解嗰日咧度度都落雨，系我哋嗰度唔落雨。 Exactly 就系我哋都系咁嘅。我话俾你听，好得意啊！即系我哋个区咧。我哋喺室内未出发之前咧，嗰边我哋系落紧雨嘅。但系当我哋开始出发咧，就我哋嗰区咧系好天噶啦。嗱，你见到件雨云咧，其实喺离远嗰度另外一边咧，其实系落紧雨。咁就系所以咧，其实咧，总之系我哋去咗个神圣嘅小岛啦，叫做 Iona。Iona 其实系一个好古老嘅小岛，而里边有好多龙物都喺嗰度聚集嘅。嗰度系一个好细，但系一个好神圣嘅小岛。当我哋离开 Iona 嗰阵时咧，其实喺个船程嗰度咧，其实系见到嗰条咁靓嘅彩虹啦，系佢系好耐嘅，嗰条彩虹系有成半个钟定一个钟啊，仍然都系喺度噶，即系你会觉得啊咁犀利，其实就系、是、上天咧或者唔同嘅导师啦，神圣导师去俾翻一个肯定我哋啦， 系啊，好开心噶， 系啊，這个肯定其实唔系净系俾我哋呢团人嘅，而今日呢个大气电波里边，我哋再同你分享，其实系俾。所有人嘅意思就係大家都有去能力去改变你哋自己嘅人生。 係咪我哋嘅每一个体验囉，即使个体验可能当其时唔係一个咁理想或者咁开心嘅，我哋都可以做一啲嘢去做改变。即使啦，而家我哋知有少少 tips 知道，原来我哋可以透过运用唔同嘅元素啦，去盡一分能力去改变天气啦，又或者好似用呢个祝福嘅力量去做一啲嘢，咁亦都可以做一个改变。即而家我哋最近都听到好多天气嘅问题啊，好多嘅地方都好地震啊各样嘢。咁你其实你都可以做唔做到，改唔改变到都唔重要，但係如果你愿意係用个心去做一啲嘢去祝福佢哋，其实你可能真係做帮手做到个改变㗎。 系啊，但系你话系咪要一时三刻转头即刻改变咧？好似我哋咁快咧？咁其实睇翻个情况嘅， 我觉得有一个好大嘅元素就系你冇一个希望佢点样点样几时几时发生。 系啦，我哋系只系攞个愿啫。 系啦， 至于呢个愿佢几时会实行咧，就当然上天会觉得最适合嘅时间佢会出现啦。 系啊系啊，我都会发现就系有时当你好希望嗰样嘢发生，你越希望越希望越希望，你越系佢干预佢几时发生点样发生咧，你令嗰件事系越难发生。 系啊，咁所以其实呢、這个系讲紧系呢个少少一个 tips 啦，话翻俾大家听咧。但系头先阿 Charlie 其实私下同我分享过咧，旅行咧除咗系我哋自己人 joy 之外咧，当然啦，我哋都有一个其实都系一个祝福嚟嘅嘛。 啊，绝对系啊！我好多时透过旅行呢个过程，你知好多时可能坐飞机又坐好多个钟啦，坐车又坐日，特别我系啲即系好平嘅啲啊，一个人。孭住背囊， 兜好远路啊！ 即系我成日都要喺交通上面啊，咁样咧，咁喺交通上面好多时你好似冇乜嘢做，咁但系其实呢个时间你可以做好多嘢。我经常就会喺个心嗰度做祈祷啦，我去祝福我经过嘅每一个地方都得到佢上天俾到佢需要嘅疗愈啊、爱啊、光啊，希望嗰度嘅人民开心啊、土地肥沃啊，总之用你嘅方法去祝福嗰个地方。咁但系即系当你祝福紧人嘅时候，其实你个心好开心，系啊，你个系啊，同埋你个心好安稳，咁亦都相对令到你嗰一程咧有，即系我又觉得系令到我嗰程更加有好多丰富嘅经验。 即是安稳咯，其实即是都是咁讲，我哋放啲咩出去啲嘢其实就係回归返我哋俾我哋自己啦。咁、 啊啊、 如果你係祝福当地嘅所有风土人情啊，所有事物，其实真係都会係俾返个安稳啦，俾返个祝福自己啦。 係呀，同埋嗰啲时间唔会嘥咗啦，你会觉得好，即係有时你会觉得係塞咗架车度咁耐好似好嘥咁，其实都唔係㗎，你只係你转一个角度去睇你点样利用嗰个机会。 或者简单啲啦，哎，你话我边度记得祝福啦？我有时都未必有咁大嘅咁大嘅认知或者意识，咁唔使啦，好简单啫，更加简单就系你去 欣赏当地嘅风土人情环境啊。 啊，呢、這个都系，因为呢个欣赏系真系好好。 系啊，欣赏系代表话，欣赏系话啊，呢度啲花好靓，啊呢度个山川河流好靓，哎呀真系好靓啊呢度。即系其实你系都系另一个方式去感谢翻当地当地带俾你嘅风盛咯。 同埋喺个能量角度，当你去欣赏一件事嘅时候，其实你已经调升紧个能量嗰个频率。咁你已经唔会系，即系你系已经引入紧一啲好即系高频嘅开心嘅元素入嚟。另外就系当你去欣赏一样嘢，你一定会睇到啲好嘅嘢，睇到啲靓嘅嘢。 系啊，因为其实所有嘅嘢都系我哋嘅反射嚟嘅啫嘛，都系一面镜子。当你选择去欣赏身边周围美好嘅事物嘅话，其实你同时间系欣赏紧自己咯，亦都系能量，所以有所提升啦，而亦都会改变咗我哋之后一路嘅路向啊、路径啊，或者讲紧就系呢啲就系体验咯，或者就系有运行嘅。必备要做嘅能量准备。 有阵时都会帮你带离开一啲险境，即係我记得我曾经喺雪山度被困啦，咁样呢就四野无人。 雪山被困好，但我哋而家俾人讲啦，我哋要第一次到法院讲嘢，我哋第二次返嚟睇下点样雪山被困啦，咁转头返嚟再讲。